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第37章。我望住呢一具尸体之后苦笑，心諗自从入咗呢个阴阳楼布村开始，我哋都未碰过一个活人。呢个根本上就系一条尸村，豆腐向来嘅小块润都未明白眼前呢个人系具尸体。佢用手上边嘅三脚架怼一怼床上嘅人，仲好有礼貌咁讲： 喂，老人家，你醒一醒啊！ 我讲唔使咁客气啊。讲完，我话用手上边嘅嘢顶一顶呢个尸体。原来执住生嘅尸体而家就俾我顶正咗。佢面皮干黑发紫，两只眼睛凹咗落去，完全都已经睇唔出个样㗎喇。唯一可以辨认嘅就係佢身上着嘅衫，就係、是、收留我哋嘅嗰个老坑。随住尸体一翻过嚟，我哋就听到一下清脆嘅铃铛响声。一望，原来喺呢个尸体嘅手里面握住一个黄铜色嘅铃铛，同我哋之前见到嘅係一模一样。唔通当时呢个尸体嘅鬼魂喺度同我对话？諗到呢个可能性，我都打咗个冷震。随住铃铛声一响，门外边撞击嘅尸群突然间安静晒落嚟，只係直不甩咁企喺门外边，喐都唔喐。顾文文皱住个眉头，个听有啲疑惑啦。漆黑嘅目光盯住门外边，跟住又拧返个头过嚟讲： 点解会咁嘅？ 豆腐想象力一向好丰富，佢讲： 嗱嗱，呢啲就系暴风雨前夕嘅宁静啦。我觉得佢哋肯定系喺度等紧技能冷却，然之后咧就放杀招啦。 我一听到佢咁讲，我即刻答：你估而家我哋喺度玩紧网游 game 啊？技能冷却你都讲得出嚟嘅？我觉得八成八。就是那个头先的铃铛的原因。你们想想，铃铛一响，尸群就会停下来了。再联想到老爷半夜三更撩铃铛的情况，是不是好像有些古怪？我这样一想，就乌低个身去，将那个铃铛小心地从尸体的手里面拿了出来。旁边的豆腐即刻就将个电筒射到个铃铛上边。我们四个人齐齐在观察，发现铃铛的表面刻住好多同道家符文一样嘅嘢，而铃铛内部中心嗰个铛心就好奇怪，系一个古怪嘅人头造型，个面又好大嘅，嗰只眼睛好似铜铃咁，嘴里边依住獠牙，显然系一个恶鬼嘅造型。如果话啱啱开始睇到铃铛，我仲有啲唔清楚。但是这个时候看见他的当心，我就明白过来了。我跟大家讲，你们应该知道湘西赶尸吧？豆腐即刻答道： 知道啊，电影和小说里面成日就写。 哎，他这个时候个脑袋又不是很灵，突然间反应过来又讲： 啊，唔通这具尸体是一个赶尸人？ 我岌咗下头，顾文文亦都显得有啲怀疑，佢讲： 你系点知道噶？ 我指住个铃铛，示意佢哋睇下个当心，讲喺电影同埋小说里边，确实成日都有提到湘西赶尸嘅事件嘅，但系大多数都系艺术夸张，好多地方都系虚构嘅。其实真正嘅赶尸里边嘅讲究系好大嘅，就算要讲啊，讲上一日一夜都讲唔完。湘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，少数民族就尤其多，而赶尸的是属于苗族的一些巫术文化。众所周知，苗人就喜欢用蛊毒，然而赶尸、蛊毒苗、落花洞女就被称为湘西三邪。赶尸的主要作用就是会用秘术的赶尸杖将吓死异乡嘅尸体送返家乡。据说佢哋手里面攞住摄魂铃，敲住一个小铜锣， 因为尸体受咗避术，会跟喺赶尸匠嘅后边爬山涉水，翻翻去家乡。赶尸嘅人通常系一个身着道袍嘅法师，佢系喺呢啲披住黑色尸布嘅尸体前边唯一嘅一个活人，当地人就将佢叫做赶尸匠。无论尸体嘅数量有几多，都系由赶尸匠一个人赶嘅。白天系休息，夜晚黑先上路。喺赶尸嘅途中，仲会喺一啲叫做死尸村店嗰度休息。呢一种神秘莫测嘅死尸村店，只有住住死尸同埋赶尸人，一般嘅人系唔住嘅。佢哋嘅大门系一年到头都系开住嘅。赶尸匠赶住尸体，天光就到达呢啲咁嘅死尸店，然之后夜晚黑就静鸡鸡咁离开。呢度又分为三赶同埋三不赶，凡系被杀头嘅，或者被绞刑吊死嘅，又或者系企喺个站笼嗰度企死嘅，呢啲咧系可以赶嘅，因为呢三种人都系被逼而死。死得唔服气，既思念家乡又挂住亲人，可以用法术将佢哋嘅魂魄勾翻嚟，用符咒镇喺佢哋嘅尸体入边，再用赶尸嘅法术驱赶佢哋攀山越岭，甚至乎上船过水咁样翻翻去故乡。但凡病死啊，头壳吊颈自尽而死啊，或者是被雷劈火烧肢体不全的呢，就不能够赶。其中因为病死的他的魂魄是已经被阎王勾去了的，是不能够将他从鬼门关那里找回出来的。而头壳自尽啊、吊颈自尽啊，那些这样的魂魄呢是被替代前去了，而他们有可能是正在交接着。如果将啲新魂魄招嚟，旧魂魄又唔可以替代，咁就会影响旧魂灵嘅投生。另外，如果系俾雷劈死嘅人，属于罪孽深重嘅人，而俾大火烧死嘅皮肉亦都不全，所以同样都系唔能够去赶嘅。其中讲究就多啦，一时之间都讲唔晒。顾文文听到呢度，睇咗睇我哋门外边堆积如山嘅尸体，佢突然间讲：咁唔通呢一个阴阳流布村，事实上系一个赶尸村点？豆腐瞪住只眼呆咗，佢讲：哇，变态近！我讲你变态，你都唔承认，一般人啊，点会识呢啲咁嘅嘢啊？你点样确定呢一个老嘢就系真系赶尸嘅？我心谂，盗墓同埋赶尸都系同尸体打交道，两波人遇上咗，因为盗墓人身上嘅阴气重，好容易惊扰咗赶尸匠嘅尸体，所以挖蘑菇呢一行有一个规矩，就系、是、如果倒斗挖蘑菇嘅见到咗赶尸匠，要速速回避，唔能够露面。唔系嘅话，赶尸匠所驱使嘅尸体就会受到盗墓人身上嘅阴气侵扰，就会起尸扑人。呢一点阿爷嘅工作手册里面都有记载嘅。当然我唔能够讲啊，毕竟顾文文同埋毛公鸡喺度。于是我就同阿豆腐讲：我呢个人鍾意学习，平时你又打机嘅时候，我都唔知你学咗几多嘢。所以就俾你懂啲啦，你系咪唔服气啊？至于我点解睇得出嚟，好简单啫。你睇下呢个铃铛嘅当心嘅造型，呢、这个系叫做空斗阎王嘅造型，相传喺地府里边赶魂魄过黄泉路嘅。佢要啲鬼去边度，啲鬼就去边度噶啦。摄魂铃分为两种，其中一种嘅当心就系、是、用呢一种空斗阎王造型嘅。所以一定是的。毛公鸡是本地人，对赶尸之术呢就比较了解。他听完我这么讲，成头都是冷汗。他讲难怪这里叫做阴 阴阳流布村呢，原来系死人住嘅村。我睇呢个管事长肯定系出咗意外死咗喺呢度啦。外边呢啲尸体啊，讲唔系就系佢冇赶返去嘅。 佢咁一讲，我就諗起半夜呢隻老嘢喺度摇铃铛，心諗唔通呢个老嘢嘅工作真係未完成，心有不甘，所以鬼魂唔敢离去，每晚黑都要摇铃铛赶尸。嗰啲尸体喺未发现我哋之前，明显就係向村外边走嘅。可惜呢个赶尸匠已经死咗，相传横死嘅鬼系唔能够离开自己死亡嘅地方嘅。呢一个阴阳流布村留低嘅尸体，佢恐怕永远都赶唔返去啦。我谂当年呢个老嘢带住啲尸体嚟到咗呢个阴阳流布村里面歇息，究竟发生咗咩事？等佢横死咗喺呢度，一切都已经系一个冇办法解开嘅谜团，我哋亦都无力深究啦。豆腐是一向心软的，他看见这个尸体是一个赶尸匠，他就说 老人家，我们都无意冒犯你，知道你是枉死在这里，等我们回到家之后，我们就肯定跟你做一个水陆道场来超度你，不过在这里之前呢，仲要请你救下我哋啊！请你高抬贵手，再摇一摇嗰个咁嘅铃铛，等外边嗰啲尸体僵尸啊，快啲翻去搞搞猪！哎呀，真系感激不尽啊，感激不尽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门阿门。 我谂起咗之前喺个尸体里边，发现另外有几具尸体系着住现代服饰嘅，我心谂，我哋应该唔系第一次嚟到呢个阴阳流布村嘅外人，嗰几具尸体上边身上着嘅都系现代嘅登山服，谂嚟可能同我哋嘅经历差唔多，应该系一支登山队迷咗路入咗村，后来就俾呢啲尸体害死咗，亦都成为佢哋其中嘅一份子。如果唔谂办法逃出去，下一批嚟到呢度嘅人，在尸体里面就会见到我们四个的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对老爷升起的一点点同情心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了。这样的老爷死了还要害人，真是抵死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大家心里面彷徨的情绪都减少了不少。顾文文就说，看来呢啲尸体受到赶尸人嘅限制，佢哋系走唔出村嘅。我哋按照原计划，睇下可唔可以从背面跳出去啊？我点头同意，将手里边嘅铃铛放咗喺旁边嘅台上边，心谂尸体攞唔到摄魂铃，睇下佢仲点作怪。紧接住，我哋就开始喺个房间里边揾下有冇通向外边嘅窗门啦。